较，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，一颗心早已经准备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。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7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说出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 播。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见姓戴的要把车开回警局，撒泼耍赖都无济于事，心一横喊道：那东西你不想要了。辉姐就只有一个筹码，却压在好几个赌桌上，无所谓了，他要的是赢，并不是当圣人。南城胡同里长大的女人从来都不是圣人，因为胡同里少不了地痞流氓二溜子，而他正在对付的这些人好像也没比那些人强多少。姓戴的果然又刹住车了。什么东西？辉姐不屑道：切，装什么装啊，为了把这东西骗到手，不远千里的跑到北京去，不惜冒充代驾司机，那都不是你干的。哦，你说那个呀，在哪儿啊？哼，在绝对安全的地方。你愿意把这东西给我？哎，那要看你带不带我去见李卫东了。哎，姓戴的叹了口气，把眉毛扬得老高。其实，那东西现在也没什么用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辉姐立刻坐直了，扭头瞪着姓戴的。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们已经让李卫东先生走了，我们不管李卫东先生的事了，与我们无关了。可是，如果你们有了那个东西，也许就有关了呢。 什么意思？辉姐沉吟了片刻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有人互相勾结谋财害命，你们管不管？那要看是谁勾结谁，谋谁的财，害谁的命。内地某银行的高层和香港某大亨勾结谋人民的财，害李卫东的命，管得着吗？你能再说明白一些吗？姓戴的果然有了兴趣，辉姐却得意地晃了晃脑袋。哼，那可不能现在就让我告诉你。姓戴的皱眉琢磨了片刻，又问，你没骗我？只要带你见到老李，你就把那个东西给我。辉姐点头道，切，这是你的地盘，我骗你，我有好果子吃吗？辉姐话音未落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她背后阴阳怪气说，这么说你是打算骗我咯？辉姐大吃一惊，猛一回头，张小斌竟赫然坐在车后座上。大概是辉姐在外面撒泼的时候，张小斌趁乱坐进车里的，辉姐竟然完全没有发现。辉姐暗叫糟糕，刚刚说的这些都让张小斌听了去了。他故意朝着张小斌挤眉弄眼道，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知道这是谁吗？人家可是警察，香港警察，你要干扰调查吗？张小斌一脸不屑的样子说，哼，不是香港警察，是国际刑警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对你也没什么区别。姓戴的向张小斌会心一笑，冲着大惑不解的辉姐讥讽道，还知道干扰调查呢？张先生并没有干扰我的调查，他在协助我，是你在干扰我。张小斌添油加醋，哎，就是，可别小看这位姚金辉女士，心眼儿多着呢。辉姐心中一阵委屈，哼，这两个男人在合着伙的欺负她，他们是一伙的。辉姐要真有心眼儿，还能被他们这么埋汰？她只不过是个平头老百姓，哪斗得过大领导、大富豪、大警察、什么国际刑警？可是辉姐居然就硬着头皮要跟他们斗，拿鸡蛋撞石头。哎，撞就撞吧，既然撞了，就来个头破血流。辉姐白了张小斌一眼，我哪有你们有心眼儿啊？张小斌一脸阴笑道，哼，您怎么没心眼儿啊？您怎么没告诉过我您手里有证据啊？你也没问过呀。辉姐也把称谓换成了您，别的都输了，也不能在嘴上输给他。张小斌频频地摇头说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你了。切，就跟你本来有多相信似的。信任可以慢慢培养，要不这样，姚女士，你现在就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张先生。姓戴的出来打圆场了，辉姐说，哼，我凭什么告诉他呀？怎么不问问我信不信他呀？嘿，你们俩莫名其妙的就勾搭起来了，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。辉姐冲着空气翻了翻白眼儿，她得沉着 两静。这两个人既然不信任他，可是仍然用得着他，筹码还在辉姐的手里，他得显得再难对付一些。辉姐也得弄明白了，张小斌是怎么跟国际刑警勾搭起来的，张小斌现在扮演的到底是牛行长的亲信呢，还是牛行长的敌人呢？张小斌和姓戴的对视了一眼，心有灵犀似的，让辉姐看着特别别扭，心中暗道，又是一对狼狈为奸的。好吧，那就请戴先生都告诉您。张小斌像是决定要给乞丐布施，看上去慷慨至极。姓戴的主讲，张小斌补充，生怕辉姐听不明白似的。辉姐其实听明白了，只不过假装无动于衷，她不能显得太关注了，不然底牌就全露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国际刑警受中国内地警方委托，协助调查针对内地银行客户的跨国电信诈骗案。在警方捣毁一个大规模电信欺诈团伙之后不久，远江银行负责信息安全的总监李卫东在香港机场砸了商店的柜台。这两件事看上去并无直接关联，但是 David 发现该电信诈骗集团的受害者中有众多远江银行的客户。 David 得到上级批准到警局调查被临时拘留的李卫东，李卫东却像一只没嘴的闷葫芦，除了一口咬定有人要杀他，别的只字不提。 David 试图向内地方面索取有关李卫东和远江银行的材料，都被远江银行断然拒绝了，这反倒越发引起了 David 的怀疑。他通过对李卫东手机的调查，发现李卫东曾经留了一样东西给辉姐，因此特意跑到北京，试图从辉姐手里拿到那样东西，结果失败了。 David 不想放弃，说服上级让他保释并软禁了李卫东，指望能够从李卫东嘴里套出一些线索来。当然只能悄悄地软禁，不能明目张胆地扣押，毕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卫东和诈骗集团有关。然而李卫东刚一离开警局，香港媒体记者就开始炒作李卫东的失踪，并暗示是某组织无视香港法律，非法拘禁了李卫东。香港律政司也很快对李卫东撤了诉，李卫东成为彻底的自由人，对其拘禁是完全非法的。香港警方向国际刑警施压，要求他们尽快释放李卫东。 David反而越发觉得李卫东有问题，否则也不会有人阻碍国际刑警的调查，不但煽动媒体向国际刑警组织施压，甚至连警方和律政司也要给些面子。 David 甚至怀疑此人在内地也有影响力，能够阻止国际刑警到内地进一步调查李卫东。 David 顶着警方和媒体的压力继续软禁李卫东，直到辉姐来到了香港。 David 特地放辉姐和李卫东离开公寓，就是想找到一些线索。然而两个人跑到迪士尼，辉姐竟然丢下李卫东 跑回北京了。戴维继续顺着辉姐这根藤，倒是找到了张小斌。戴维并没有解释具体怎么找到张小斌的，辉姐也没有心思深究，她正懊恼得要命呢。原来香港警方已经对老李撤了诉了，上次来香港就应该送老李上飞机的，离机场就差一步了。戴维仿佛看穿了辉姐的心思，他说， 别以为李卫东能够离开香港，机场海关和警局都有寇少龙的人。 辉姐被戴维点中了要害，心中无限惆怅。寇少龙在香港一手遮天，在机场里都能够除掉谁，老李又怎么能够逃得出他的手心呢？久未出声的张小斌突然开口了， 可是现在寇少龙同意让李卫东离开香港了。 辉姐一听眼睛一亮， 对呀，牛千金想让我跟李卫东远走高飞，寇少龙肯定得配合呀，他跟牛千金他爹不是一伙的吗？ 话一出口，辉姐立刻就后悔了，因为张小斌把眼睛眯起来了，他可不希望辉姐跟老李远走高飞，他指望着辉姐把老李骗回北京，只有把证人带回北京，张小斌才能够真的扳倒牛行长，为自己和屈行长铺平道路。辉姐终于明白了，此时张小斌代表的并不是牛千金，而是牛行长的敌人屈行长。他能够和戴维一拍即合，正因为两者目标是一致的。国际刑警在寻找勾结深圳安心窃取银行资料的幕后真凶，而屈行长和张小斌盼着挖出寇少龙，让牛行长倒台。 你别这么瞅我呀，我可不想跟老李跑，凭什么背这样的黑锅呀？我要跑了以后我妈怎么见人呢？哼。 辉姐说这话的时候显然有点心虚。张小斌仍一声不响的盯着辉姐，似笑非笑的，让辉姐后脖梗子发紧。辉姐抱起胳膊愤愤道， 哼，我哪知道你们二位是一伙的呀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们直接把李卫东带回北京不就得了，干嘛还折腾我呀？ 张小斌和姓戴的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谁都没有开口。辉姐知道他们还在怀疑，索性抬手去拉车门， 那就用不着我了呗，那我就回北京了。 戴维抢着落了锁， 不要急嘛。 干嘛呀？啊？又要绑架呀？ 辉姐掰着车门把手以示抗议。 啊，我明白了，不就是想要那东西吗？ 姓戴的果然点了点头。辉姐又想摸小腹，发现张小斌正不错眼珠地盯着他，心中一惊，硬是把手又抬起来，指指张小斌说， 让他给我写个保证书，保证他领导、领导的领导、法院、检察院、中央领导，反正不管谁，所有当官的都认定李卫东的所作所为都跟我没关系，我一分钱好处都没拿，所以也甭想冤枉我，将来也绝对不能找后账，能保证吗？啊？ 张小斌冷笑了一声，满脸鄙薄之色。辉姐又接着说了， 你这什么态度啊？ 没得聊了。 说完，辉姐又去拉车门，明知道车门是锁的。戴维不满地说， 你刚才不是已经同意把东西给我了吗？ 刚才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呀。 姚俊辉， 张小斌终于又开口了， 你可别忘了，昨晚可是你主动要求要来香港帮我们的，你要是改主意了也没关系，现在你就可以下车回北京去。至于法院、检察院、政府到底会不会认定你跟李卫东是同谋，那我可说不准。我就只知道有戴罪立功这么一说，你昨晚不是挺明白的吗？现在怎么就糊涂了？自己看着办吧。 辉姐心中火起，似乎要从座椅上跳起来，强忍着没动。她沉住气，一脸委屈的样子说， 我这不是没用了吗？反正李卫东也在你们手里。 他可未必听我们的，他不会想回内地的。 戴维接过了话茬儿， 哼，这还由得了他吗？啊，你们是吃素的？ 国际刑警又不是黑社会，没有充足的证据，我们不能扣人，更不能强迫李卫东去任何地方，那样不就真的成了绑匪了吗？更何况寇少龙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没证据，不也还是让你们扣了那么多天吗？现在不也还在你们手里吗？ 戴维没有回答，和张小斌交换了一个眼色。辉姐突然觉得不踏实，故作为难地说， 李卫东都不听你们的，不听国家的，那就更不会听我的了，我哪带得走他呀？ 张小斌又开口了， 你不用告诉李卫东是回北京嘛，你就按照你 啊昨天晚上嘱咐你的那样，说你愿意替牛行长背个黑锅，陪李卫东去南美，牛行长会负担你们的开销，李卫东不就乖乖的跟着你去机场了吗？至于到底上哪架飞机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们都能安排。 啊，感情是让我骗李卫东啊，告诉他去南美，其实呢把他骗上回北京的飞机。 干不干随你，干就乖乖的听我们的，不干立刻下车。 嘿嘿，我就不信了，不干。 如果我告诉你我们需要你帮我们找到李卫东呢？ 戴维的这一句让辉姐吃了一惊， 什么什么，你需要我帮你找李卫东？ 哎，我还指望你带着我去找李卫东呢。 我早告诉你了，李卫东不在我们这里。 姓戴的顿了顿，像是有些难以启齿似的。 李卫东在寇少龙手里，就是那天在迪士尼乐园被寇少龙的人抓走的，他们人多。 戴维轻描淡写地耸了耸肩， 辉姐一阵眩晕，像是被人打了一闷棍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